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第五届汪曾祺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为您带来范晓青的短篇小说《碎片》。文学主打星单元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卢照邻的《巫山高》。 女作家范晓青1955年生于上海松江，1985年起从事专业创作，曾任江苏省作协主席。她的作品有强烈的现实性，碎片也是如此。下面我们就进入文学我欣赏，一起欣赏碎片。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包兰大学毕业后不愿意回老家，其实老家也没什么不好，地方虽小，但毕竟有父母的呵护，也可以找一个相对体面一点的工作。可是包兰不愿意回去，回去多没面子。其实他现在也没多少面子，住着合租的旧公寓房，每个月的收入刚够自己紧着花。但是老家的人不知道啊，他们以为老包家的女儿出息了，在城里赚钱了。包兰一年回去一趟，每次回家都穿红戴绿，这倒不是包兰有心机，想在老家的亲朋好友面前撑个面子。本来穿衣打扮就是包兰的日常生活习惯，和很多女孩一样，包兰最大的喜好就是从网上买衣服，那许多的网店就是靠这些并不怎么有钱的女孩赚钱的。买了新衣服就得处理旧衣服，包兰的旧衣服太多了，有的衣服她只穿了一次，还有的衣服她只试穿过一次，觉得不喜欢就扔到一边去了。这些被扔开的衣服她是绝对不会再多看一眼的，她甚至都很讨厌他们，嫌他们碍事。她只会到网上去看新衣服，看中了就下单，动作非常快，而且她的眼光很是奇特，许多平淡无奇的衣服在她的眼中都散发着奇光异彩，她无法抵御他们的引诱。包兰处理她不要了的衣服也很干脆利索，她把小区门口收旧货的大婶喊上来，让她把那个脏兮兮的蛇皮袋张开来，她就朝着那个张开的口一件一件往里扔，扔一件那大姐就哎呦一声，扔一件大姐就哎呦一声。包兰就笑，和包兰同住的室友也一起笑。有一件衣服包兰没有瞄准袋口，扔到地上了，大婶赶紧捡起来把它展开来看，大婶一看不再哎呦了，忍不住说这也不要了。包兰连看都不看一眼，低着头继续抓拿旧衣服，嘴上说扔掉的都不要了。大婶小心地把这件衣服装进蛇皮袋，这是一件玫红底色的连衣裙，镶嵌着闪亮的彩色碎片，碎片虽然细碎，却有着一种连贯成器的风度。裙子边缝里还开了两个插袋，但是开得天衣无缝，完全看不出来。大婶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漂亮炫眼的衣服，差点亮瞎了眼。蛇皮袋很快就扔满了，大婶用秤钩勾住蛇皮袋想使劲提起来，可是衣服太多，蛇皮袋太重，连靠体力劳动吃饭的大婶都提不起来。大婶说撑不起来了，分两次撑吧。大婶打算从蛇皮袋中取出一部分衣服，可是包兰挥了挥手说算了算了，也不值几个钱，不撑了，送给你了。大婶感激地说哎呦美女，你又有钱又大方还善良，真是谢谢你啊。 包兰说，不用客气的，我又不差卖旧货的这几个钱。他室友也说，月初了，他老妈的汇款马上就到了。大婶从包兰想到了自己的儿子，觉得有点对不住儿子。大婶扛着蛇皮袋下楼去了。和往常一样，每天晚上大婶会把收来的东西分类整理一下，以便到废品收购站去卖的时候一目了然。 大婶翻看着蛇皮袋里包兰的那些衣服，她不断发出了累呦呦哦呦呦这样的声音。一开始的时候，大婶也曾经想从这些衣服里挑出几件看起来完全是崭新的留在家里，但是留在家里没有用，大婶没有女儿，她只有一个儿子。大婶也不知道儿子谈对象没有，儿子大学毕业后已经换了好几个工作，也换了好几个地方，从北到南又从南到北一直飘着。大婶心里蛮焦急，但是她也不忍心给儿子过多的压力。其实她是多么希望儿子有一天对她说，妈，我有对象了。可是大婶一直没有等来这句话，其他的话也几乎没有。儿子很少和母亲联系，即使母亲汇了钱给他，他也不会发个短信告诉母亲钱收到了。有一次大婶忍不住问他，儿子却问他，妈，你要听什么？大婶竟然回答不出来，他也确实不知道要跟儿子说些什么。他能想到的无非就是注意身体了，不要太辛苦了，还有就是找对象的事儿了。第二天大婶就会把这些衣服连同收来的其他旧货用黄鱼车拖到废品收购站。很快包兰的衣服就和那些旧报纸、飞硬纸板、破塑料用品一起过了秤，三钱不值两钱的卖掉了。大婶蛇皮袋里的衣服转移到废品老板的更大的袋子里去了。只是今天的情况稍有些不同，收购废品的老板看到大婶蛇皮袋里的衣服时，脸上露出一丝喜悦。他对大婶说，旧衣服的价格涨了，你今天这一袋能比从前多卖不少呢。你以后啊，别收那些旧报纸什么了，不如专收旧衣服，我不会亏待你的。他又说，而且我知道你的那个地盘上住的都是什么样的居民，什么样的居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旧衣服。大婶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他也不傻，他也知道旧衣服除了当废品论斤两卖，也可以有其他的办法。只是因为他刚刚踏入这一行不久，他还没有找到思路和财路，现在废品老板主动盯上了他，这人太有眼光了。大婶在回来的路上路过银行，把给儿子的钱汇走了。因为受了那个扔旧衣服女孩的刺激，大婶给儿子多汇了一点钱。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废品老板的卡车也装满了，老板马上就要随车出发了。出发前他没有忘记打个电话给女儿，电话是通着的，可是女儿没有接电话。老板想，这是吃晚饭的时候了，女儿可能在外面和朋友一起吃晚饭，年轻人在一起总是热热闹闹的，没有听见他的电话。他的女儿在一家商贸公司工作，具体干什么他并不太清楚，但是商贸公司这四个字就可以让他安心了。他上卡车之前到街边的营业厅往女儿的手机里充了500元话费。有一次他打女儿手机，手机停机了，他着急了，以为女儿出了什么事，多番周折才联系上女儿。女儿在电话那边笑道，老爸，我打你电话也说停机，我还以为你停机了，原来是我自己的电话欠费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忙的啊。从此以后隔三差五，只要手头宽绰，他就会往女儿的手机里充值，除此之外他还能怎样呢？老板这回出差开车要一整夜才能到，那个地方比较偏僻，路也不熟，他特意在手机上安装了导航软件。这是一条新的财路，无论有多陌生他都得去摊开来。但是老板对这条路的艰辛还是没有估计的充分，他出发前还调皮地将导航仪设置了几种方言的版本，东北的、河南的、广东的，打算一路欣赏，也不失为对付瞌睡的办法。一开始挺顺利，走高速、走省道，导航导得分毫不差，逗人的方言也增添了不少乐趣。 可是等到车子进入他们要去的那个地区乡村公路网以后，情况就不对头了，方向就开始迷糊了。不断地听到导航仪说重新开始规划路线，重新开始规划路线。等导航重新开始的时候，又说前方300米请掉头。开到300米那儿一看，一条狭窄小路，两边是荷塘，根本掉不了头。小心翼翼地退出来，导航又说请直行500米。可前面就是水田，直行过去就陷泥里了。恐怕农村的土路本来也就上不了台盘。再加上乡下人因为各种原因擅自改道，这地方的路已经不成为路，最终把高智商的导航搞疯掉了。村子就在眼前，可是车子绕来绕去就是进不去，几次都绕到同一个地方。司机拍着脑袋说哎呀呀，这是鬼打墙了。按理成算，他们在天亮的时候就应该到达目的地，可是结果一直走到第二天下午，天都快黑了，目的地还是不知道在哪里。想找路人问问，可路上连个人影也没有。 好了，范小青的短篇小说《碎片》我们先欣赏到这里。碎片的情节其实很简单，而且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谁没处理过旧衣服呢？但是您想过，您处理的旧衣服后来去了哪里了吗？他们和那些人的生活发生过什么样的联系呢？碎片就以一件玫红底色镶嵌着闪亮的彩色碎片的连衣裙的轮回，揭示了这个链条和链条上的这群人的生态。明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小说。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为您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您解读卢照邻的巫山高。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王哥。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唐代诗人卢照邻所作的《巫山高》。山望不及，望望下朝分。莫辨啼猿树，徒看神女云。惊涛乱水脉，骤雨暗风闻。沾裳及此地，况复远思君。卢照邻与文学家王勃、杨炯、骆宾王合称为初唐四杰。他年少成名，留下不少佳作。这首诗作就是他五言诗中的精品。从南北朝开始，巫山云雾缭绕的独特景观被写入了不少诗人的名句中。本诗的前四句描写了巫山云雾弥漫、高深难测的景象，啼猿与神女的意象增添了神秘色彩。这些意象也经常被后世的诗人使用，比如孟郊的诗句“目极魂断望不见，猿啼三声泪沾衣”。李白的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哉等等。而本诗则着重描写了长江巫山的壮阔气势及变幻无常。诗的大意是一眼望不到的巫山雾气茫茫，分辨不出猿猴的啼叫究竟来自于哪棵树木，